好安稳，是你太残忍，还是我太笨，这样的容忍有点太牺牲，不习惯你的眼神，在风中不安的变冷，离开的时候是过程，我为爱狂奔，每次当爱从心痛起程，伤痕，为了一个人，每夜不息。